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从一首《踏梭行》开始。雨落西园花垂东户，妖桃树点眠窗无，余霞所谢教虫鱼，月沉史册游坛主，古剑文章寒灯战鼓，书成字字从水语，一支秃笔绘丹青，侠心已化鱼龙舞。哎，这首词听起来像一位古人写的，但是不是。其实它的作者呢，今天就坐在我的面前。我们来欢迎一下啊，中国武侠小说史话的作者林瑶先生，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林瑶啊。同时呢，在我身边还有一位可以说是大侠一般的人物啊，今天见到面也感觉到有几仙风道骨。欢迎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副秘书长、收藏家顾真先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为什么请到二位呢？就是借着咱们这个也是一件喜事啊，林瑶的这本中国武侠小说史话终于是十年磨一剑，这大家见面了啊。那咱们三位啊也成了一个小小的江湖了，打开文化之门，跟大家一起畅聊一下武侠。方才的那首《踏梭行》啊，是出自林瑶之手啊。林瑶跟我们说说吧，这首词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首词什么意思，就是我当初啊写完了这本中国武侠小说史话，自己有点感受，所以当时起个名字叫那个武侠小说史话稿成赋词。上片呢其实就讲讲自己写这本书的一点经历啊，西园呀、东户呀、棉桃啊、妖桃啊，其实都是一点景物啊， 就都是你们家窗户外边。 对，就我们家窗户外面。余霞所谢嘛，就是因为这本书稿完成啊，其实都是用的我业余的时间完成的。因为本身并不是这个专业的学者啊，主要利用的就是自己的休息日重余嘛，一些个文字，最后呢把这本书完成了。下片呢主要就说说自己的感受吧。这个书成字字从水语嘛，因为武侠小说在整个文学史上并不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种文学的题材，而且被很多人视为一种小道。那研究武侠小说了也可能更是一种小道了，虽然读者很多，但其实把它作为一种题材进行研究还是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从水语嘛，最后写完的时候啊，自己这一片侠心啊也就像鱼龙一样舞起来了。因为写研究这个史的感觉，其实如同体验一次江湖和武林的这种历程。怎么说呢，很有这种感受吧。 这名字非常大胆啊，他虽然有一画字，但是我觉得敢称史者，这就说明啊他是下了功夫了啊。 无论什么历史，首先是要注重材料，没有说这个建空中楼阁用理论去干说的，所以说他能够这个在这种所谓小道上然后下这么大的功夫，尤其这个史料从这个2000年前然后一直到当下，他能够注意关注和注意搜集，而且能整理成这样，这个就是相当的不容易。 那今天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其实就想跟大家一起聊聊咱们中国的武侠小说，或者说这个武侠文化。那今天我们上半段呀、来如何展开咱们的这个江湖呢？哎，我觉得可以一个时间线索来作为我们的一条主线。最早说这个追溯它的源头，反正我随便一想，好像是读书的时候讲过这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 游侠列传， 哎， 对， 哎，这个有典籍记载的，还有这学校里学过的，似乎那个感觉到是讲侠客比较早的一个著作啊。那根据林瑶的考证，还有你的这本书当中你的观点，那么你认为武侠小说它起源于什么时候呢？ 我把这个中国武侠文学的这个源头我追溯的比较早。追溯到这个中国神话时代。 嚯，那没有比这更早的。 如果你仔细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这两个就武侠世界和神话世界啊，它有比较相近的地方。那个世界是我们现在这真实世界的一种投射，里面虽然也有人，但是呢在这个世界它有一套独立的道德准则，然后是一种超越自身的力量来反对了一种邪恶的势力，从而达到一种道德准则的一种维护。 挑事儿的来了啊，顾老师您认同这观点吗？ 侠的精神，这是人类精神的一种。 而且这个精神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有，所以这个实际是我们人类发源之后就会自然产生的啊。但是涉及到这个小说的来说，涉及到题材了，它的表现形式，那么从这点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比如太史公游侠列传， 嗯， 啊，这个就是说从武侠小说这个层面上来说， 嗯， 文字表达，那我比较倾向于这种传统的观点。 哎，那如果从咱就按林瑶的这个说法吧，啊，如果就算从神话那个时候，你认为就有武侠的萌芽存在了，那么在接下来应该是哪几个重要阶段？ 首先，作为这个我要溯源的话，第一点我要说这个侠的，对刚才你说的这个游侠的一个溯源，我要把它找到，我就提出了一种侠的这种民间化、非政治化、充当社会力量的一种本色，它的这个基础找到了。然后侠找到了之后，剩下呢，因为它毕竟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群体，它和后来我们武侠小说中的那个侠还有很大的区别，它毕竟不是说历史真实的。 也就是说你先是找到了这个侠本身的历史形象，是吧？ 对对对，它跟文艺不一样。 嗯， 那因此它如果出现了这个文学作品之后呢，大家要读文学作品肯定是需要有享受一种文学创造的过程，那么我认为把它推导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魏晋的这南北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文学的觉醒期吧，就是文学向往了一种超现实的力量，当时呢就是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崇拜英雄的一种现象，而侠恰恰可以归作英雄。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在魏晋南北朝就能够看到电影的话啊，这个这些超级英雄也得翻译成钢铁侠，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 是吧？啊， 他现在出了他这种漫画英雄，那我们那会儿中华文明都已经400多年了，所以我们那会儿早出点钢铁侠、超人是一点不足为奇的。 这种想象力肯定应该会有了，是吧？ 肯定是。 事实上，我们看那个甘宝的《搜神记》啊，包括《书衣记》啊，就这些个笔记的记载里面那种想象力， 嗯， 其实已经是 相当之丰富。 对对， 嗯， 很有趣了，现在看， 嗯， 很大胆， 嗯。那么，在这个魏晋南北朝之后的一个时期，基本上可以找到说武侠小说它能够成型成为一个小说题材，有没有哪一个标志性的作品或者是时代呢？ 有燕丹子啊，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判断标准，我提了四条标准。你既然作为武侠小说嘛，那第一要有武， 嗯， 第二呢要有侠，第三呢要符合小说的基本范式啊。你比如你要拿诗来写作这武侠内容，那你肯定不能叫做武侠小说，或者叫武， 这起码是一个叙事文学。 对对，起码是一个叙事文学， 啊， 或者是散文体的东西。 嗯， 然后最后一个第四点呢，就是要独立成篇 啊。 你只是说整个一篇文章其中一节，那肯定不对，它必须是一个有头有尾。 嗯， 把这个燕丹子啊，它首先讲的是个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嗯 啊，然后我把这个史书中啊，包括史记刺客列传中对荆轲这段事情的叙事，你比如说刺客列传它就不能算是个独立的，因为这一个刺客列传写了很多个刺客，不是单独叙述一个。而燕丹子就是在讲燕丹和荆轲怎么结识，然后呢荆轲怎么去刺秦，这么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其中加了很多细节化的东西， 还有很多细节东西， 细节的东西。 嗯 嗯，第三个是他对某一个事物他有具体的描写了，描写性的文学性的叙事就开始增加了。 嗯， 最后呢是改变了原有的史书中的记述顺序。你要知道咱们表现手法中写小说，我可以正叙啊、倒叙啊，对不对？ 嗯， 啊，所以说这么进行对比之后呢，我认为这个最早的一部武侠小说啊就是燕丹子。 嗯，其实提到刺秦的故事，很多人就会把这个荆轲作为一个典型的，也是比较早期的一个侠客式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对， 我们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也多次运用这个形象，这就让我想到正在热映当中的《影》啊，他的导演张艺谋， 对， 当年开启他的这个叫电影商业化之路的那一部作品 《英雄》， 英雄其实也是讲的这个故事，以这个为一个背景吧，是吧？ 刺秦嘛。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通过武侠小说来改编的啊，这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展现在银幕上会带来怎样的魅力？ 参见，给你写了哪两个字？ 天下， 天下。 参见说，七国连年混战，百姓受苦，唯有大王才能停止战乱，一统天下。参见希望我为了天下放弃刺杀大王。他跟我说，一个人的痛苦与天下人比便不再是痛苦。赵国与秦国的仇恨放到天下也不再是仇恨。 没想到最了解寡人的竟是寡人通缉的刺客。寡人孤独一人忍受多少责难，多少暗算，无人能懂寡人之心。就连秦国的满朝文武也视寡人为暴君。想不到参见与寡人素昧平生，才真正懂得寡人，与寡人心意相通。寡人想知道你手无寸铁，如何刺我？ 夺剑。 此剑随寡人征战南北也有十年了，寡人能有残剑大侠这样的知己，便是死也足矣。你就为天下决定这一剑吧。 好啊，张长，我们稍微听了一点这个电影原声，这就是当年英雄的一个片段啊。现在呢，这个张艺谋导演的新作《影》是正在热映当中。其实很多人说呢，这个虽然说是有三国故事的一个基础和背景，但是它仍然是在写个人的江湖啊，个人的世界。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叫一人一世界，哈哈，就是每一个武侠小说作家呢，他都是在给这个广大的读者呀、观众啊、听众啊，在描绘自己心中的那样一个世界哈。也可以这样说吧，每一位成名的这个小说家，他们自己都是一个独特的侠客啊，他在给我们讲述他的江湖。那其实刚才听到这个林瑶给我们找到源头和盘点这个过程，尤其是他先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啊，那四条标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啊。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或者说可以拆分成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武侠小说或者说武侠文化包括影视，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影视化多元的时代，它是不是遭遇了瓶颈，甚至有人说它没落了啊，这是一个说法。再有就是那为什么没落呢？因为有很多这个文学题材包括影视出现了，比如说仙侠是吧，这个也带个侠，然后跟这仙就修仙啊，还有这个奇幻啊，玄幻啊，就这些名字我就是有时候傻傻分不清楚啊。这样在问二位的观点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采访啊，这个接采，看看在广大的读者当中他们能不能够分得清什么叫武侠，什么叫仙侠，什么叫玄幻啊，咱们来听听。 基本上是分不清楚的，因为就是还是纯属于看，然后我看的类型可能比较小。 武侠应该就是讲的应该就是相对来说带点那种就是那种 武侠的话，还是以这种金庸古龙为代表的那一批人，就他们写的那些小说的人物架构了都取材于现实，但是高于现实。 仙侠和武侠区别，我觉得武侠可能打的对手可能就是人，真正的一些人，然后仙侠可能就是打的就是妖魔鬼怪之类的，玄幻打的人可能就不是人。 仙侠和玄幻的话就不怎么看，但是我只知道有那种仙侠玄幻小说改编的游戏。 江湖上的事儿吧，就是讲情义，讲道友。仙侠好像在我们人界上面可能还有个天界。 玄幻的话，你像那种现在比较流行那种玄幻大陆异界修仙，像那种天蚕土豆的我是西红柿啊，他们写的这些，这都属于这种玄幻小说。 我觉得这些小说和就是传统那种比如说像金庸的那种武侠小说比较的话，这种小说可能它会融入更多的一些现代元素在小说当中，比较适合现在的人们生活的这样一个节奏吧。 没落我觉得算不上吧，我觉得还是因为过度的一个商品化， 最近很多的 IP 改编，哎，我是觉得不太好的，说实话不太好的。 有波动有起伏的，就是你现在觉得它没落了，可能是由于你周围接触的这些人他可能没有那么频繁的去看这个东西了，但过一段时间当它被改编成其他的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它再起来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新奇。 我倒没什么武侠情怀，我就是看这种仙侠还有这种玄幻的，就觉得从主角然后刚开始比较怂，然后最后一路逆袭上去的这种感觉很爽。 不是主流了， 不那么主流了。 对， 好，谢谢您，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我还没说完呢，我要多说点。 好啊，张超，我们听到这段采访，哎呀，这个看来大伙儿跟我差不多哈，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也听到一些还是比较掷地有声的观点哈。其中有人就说呢，现在这个武侠呀真的是感觉到纯武侠没有像当年那么火爆了哈。我还听到有一种声音说的是，说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小说世界当中，这人们呀，恨不得都是哈利波特了啊，比这个武侠世界当中的人还厉害，但是总觉得缺乏了一点什么啊。就是如果你厉害到已经是这个，就全都是无招胜有招，那咱还打个什么劲呢？说这种欣赏的愉悦之感其实是降低了的啊。那我问问二位吧。林瑶在盘点这个武侠小说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今天的什么仙侠呀、奇幻呀？今天的这个局面啊？ 有这种考虑。首先要说明一点啊，所谓武侠小说这没落，其实这个顾真兄应该是收藏武侠小说的，或者他也一直在做武侠小说研究，因为看的比较多，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衰退啊。不是说我们现在衰退，事实上我们看待大量的这种新派武侠小说在70年代末已经都衰退了，只不过是我们正好80年代赶上改革开放，开始外面的小说涌进了，但事实我们80年代时在读这些港台武侠小说，这里面的大部分作者都已经不写武侠小说了，然后呢事实上从那会儿开始能够有一些个比较大规模的创作的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其实你在后面数就数不出来几个了。你比如就也就是文人安啊，黄易也就是这些。你看从80年代到2000年跨度20多年，你举出的代表作家也就两三位，那就说明他整个这创作势头已经不行了。但是后来呢，在这种基础上就说明一个什么呢，包括温瑞安和黄易他们两个人的武侠小说距离70年代啊，或者台湾60年代的武侠小说它也在变化，它不停在变化。你比如说像那个后来90年代的黄易写的什么义侠系列都一些也都是一些个脱离了原来的那种传统的写作范畴，也就是说武侠小说其实是一直是在变的。今天我们这个玄幻呀、修仙呀，跟武侠小说事实上息息相关。那当年北派那个《还珠楼主》写《蜀山剑侠传》，那你说他也是斩妖除魔的，那他算是什么？ 哎， 那时候叫剑侠小说，其实跟剑仙小说有什么区别？ 剑仙小说也不光是《还珠楼主》，他还有其他的人。 对， 所以今天的那些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修仙呐、什么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在延续过去的这个脉络， 对，只是在变化而已。但后来我把这些个玄幻小说跟武侠小说做了一个界定啊，我认为是两重观念。第一个，现在很多那个这个玄幻小说，它所崇尚这个世界，是一种完全以力量作为为尊的一种世界，而武侠小说其实并不完全，武侠小说侠义精神。一种个人的侠义精神在武侠小说贯穿，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玄幻小说很多他不太在意这一点，要求只要实力决定一切。在很多类大部分小说他其实都提倡这个观点。这第一个就是首先一个小说的精神内核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身外所处这个世界，就以前包括还珠啊，或者是包括程铁坞的南明侠隐，它毕竟还存在于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世界。而好多玄幻小说属于已经重塑宇宙了， 架空 完全都有点太夸张了， 就是架空了，就根本 就 一边去了， 完全不着边际了。所以我把他们两个之间的那个定义呢，一个是他们的一个小说本身的精神内核， 你所崇尚的是什么？ 嗯 啊，第二个是你所处的世界，如果都超越这个地球了，我觉得这个实在没有办法跟它进行，只能说是玄幻了，又玄又幻。我说诛仙，我还把它算作武侠 啊、 哦，但是比诛仙再跨一步， 嗯， 那就可能脱离这个范畴了。我说从传统武侠和玄幻小说之间， 嗯， 诛仙是一条线。 嗯， 这个观点是我提出来的，当然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当然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啊，我这个等待一大波仙侠小说的粉丝杀将过来跟你大战300回合。好，那咱们这样啊，这个等于是斜插进来一个问题，那刚才咱们还说回武侠吧，刚才等于是我们从这个燕丹子这本书啊停留在这儿了，这个时间线索，那燕丹子后来你认为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什么？嗯， 那就是唐人传奇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范式固定下来。 嗯， 因为中国小说赵氏按鲁迅的观点啊，就是赵氏字唐传奇，那么你把自己如果叫做武侠小说源头，那你也肯定绕不过唐传奇。偏巧呢，唐传奇的有三个，它有三个那个写作的类型。 嗯 啊，其中就是一个类型呢就是豪侠，另外两个是那个爱情的，那个是神怪的，豪侠是它其中一个大的类目，可以说是。 那接下来的这个发展到底是怎样一个脉络呢？再我们说说。 刚才我说唐人传奇，如果看唐人传奇里，我就发现唐人传奇跟话本里头有个最大的不同。 嗯， 唐传奇其实是一种，很贵族性的行侠，都是一种上层社会交流。你包括无论是里面的这个韦生啊、田鹏郎啦、啊，包括这个昆仑奴啊、裘然客呀。全可以说就是高来高去的、 嗯、 写的都是高来高去、嗯、没有写市井人物， 就是高门大户里发生的事情， 对，都高门大户的豪族发生的事情。 嗯， 为什么那叫豪侠呢？然后发展到宋元，就像你说的，开始出现话本了。话本干嘛？话本是说给市井老百姓听的， 是 在宋代瓦子里说的。 哎， 于是呢豪侠呢在宋话本从变成了好汉，然后使用的武器不再是剑了，干嘛呢？最常见的 泼刀吧，是吧？ 对，杆棒， 杆棒， 泼刀， 杆棒，泼 刀， 这是常见的这个市井好汉中使用的这个武器。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作为这个更加普罗大众的这样的一种文学题材，哈、啊，从宋开始就迎来了一个高峰呢？ 它可以说也不能算是一个高峰，它还是在发展当中的。 嗯， 因为首先我们现在判定小说标准，长篇小说首先那会儿没有出现，它都是短故事、 嗯、短故事。 然后可贵的是把高高在上那种文言啊叙述它拉到了市井， 嗯， 就我们用大家谁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嗯， 再讲一个故事、 嗯、 我觉得这个是这阶段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嗯， 真正如果说武侠小说能够成为一种成熟的这种范式出现，那还必须要到明代，因为大家都是唐诗宋词元曲、 嗯，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家和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情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奖你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中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k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10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 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酒醉飞醉爱销魂。指尖，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连接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啊，我们是进入到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世界，我们来说一说中国武侠小说啊。当然了，这个话题呢真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节目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只能是时龄探讨啊，作为一个切入点吧。啊，那么下半段呢，我们主要就武侠小说的横向的坐标轴来展开一番讨论和盘点。再次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二位嘉宾，中国武侠小说史话的作者林瑶，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再欢迎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副秘书长，也是非常著名的收藏家顾真先生，欢迎顾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刚才上半段我们是简单的啊，以一个纵向的时间轴来回顾了一下中国武侠小说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就换一个方式，就是以横向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一看武侠小说的影响力。因为这个很多人啊，尤其是对于更这个广泛的大众来说，其实读书还是没有看电视剧来的过瘾，是吧？ 对， 尤其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影视行业的蓬勃发展，尤其在武侠这个题材上，甚至甚于对小说本体的这个探讨啊。那除了这个影视方面呢，我们看到评书艺术啊，尤其咱们北京文艺广播，这是多年来坚持传统艺术的这个宣传一个阵地，评书啊，相声啊，那么评书当中也有很多是武侠小说来改编的啊，或者说有武侠元素的啊，这样的这个作品来出现。那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吧。你要说这个评书吧，我跟林瑶也都是半拉评书人哈，都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吧？可以这样讲啊， 业余的评书。 这个我相信说，对于评书的喜欢，可能这个也都是贯通的哈，也是跟于喜欢武侠有关哈。然后我们都比较公认的一本书《三侠五义》，这是比较早的，它既是作为武侠小说的一个典范，也是作为这个评书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啊。那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先来听上两句啊，评书《三侠五义》的片段。 大宋朝四帝仁宗赵祯在位，国泰民安，万民乐业，政治一心，社会秩序安定。但是美中不足的，在这陈州地区接连着干旱三年，颗粒未收，这老百姓啊就饿死了无数。 朝廷呢曾经派了几个放粮官放粮仗济灾民，不但情况未见好转，相反愈加严重。为这件事儿，年轻的皇帝赵祯十分不痛快。这一天升座早朝，三班文官四班武将朝贺已毕，分立两厢。赵祯往左右看看，这才说话：各位爱卿，陈州干旱三年，颗粒未收，老百姓饿死无数。朕曾经派过几个放粮官，但收效甚微。我打算再派一人赶奔陈州放粮，不知卿等哪个愿往？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三侠五义呢，大伙儿一听就知道了，这是单先生的这个版本，是从陈州放粮开始说的。那么对于三侠五义这本小说的来龙去脉，那林瑶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首先呢，三侠五义出现呢，它首先是个评书作品。三侠五义呢是由说话艺人、说书艺人石玉坤啊，他当时是他自己在说龙图公案的时候，觉得这故事按传统说的不精彩，于是他就得加一些侠客。当时传说当中啊，比如说看到那个猫戏蝴蝶图啊，出了羽毛和花蝴蝶，挂那个图的两个钩如意钉啊，就是钉是双侠，然后那当时是五月端午，这个插艾草出了个艾虎等等等等，所以编了一整套的故事。但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但石玉坤最初开始肯定是通过自己这种说书的表达构成了这么一个故事。石玉坤是唱的，有唱词的，说一段唱一段，后来后人在听他说书的时候把他的这个古词去掉了，把他的叙述记录下来，所以最早这本书啊叫做《龙图耳录》，耳录嘛，就拿耳朵听到录下来的，叫《龙图耳录》。后来后人又在这《龙图耳录》的这个基础上，又把它给润饰了，就成了《三侠五义》这本书。再后来有那个于越先生啊，就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啊，他又在这个《三侠五义》基础上又重新了凝练了文字。后来形成了七侠五义的版本，这就是这个故事这么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脉络。可以说呢，现在评书的这个说书人口中的三侠五义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然后这个做成笔录的这个故事又是一脉相承的，但他们源头其实 是 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那郭真老师想跟您请教的就是，三侠五义在武侠小说史上它到底具有怎样的一个地位？刚才说了，这个是源头是评书艺人的这个作品，是吧？那么它对于武侠小说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 它应该是在这个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刚才如这个林瑶所说呢，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文字本，当然是这个于越先生他经过润饰修订了，而这套书呢，也是非常精彩的。所以这个鲁迅先生在他的那个中国小说史类里头这个特地来提出这个书，对他予以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评价，那作为我们这个看武侠小说的人来说呢，这个三侠五义或者说这个七侠五义，那也是一个真正热爱武侠小说的人不得不读的一部书。 对，不得不读。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三侠五义似乎哈、啊、好像是这一类型的一个典范的一个代表，就是侠义公案哈、啊、既有侠义又有公案啊，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你比如说这里边这个包公和展昭的组合啊，后来我们又有狄仁杰和元芳的组合啊，好像就是按照这个模板来的，是吧？ 现在的观念不是讲究这个团队精神、 啊、团队精神、啊、好啊。但是这个当中也有不少专门负责打酱油的，是吧？ 那按说书的得有书金 啊， 就如同咱们在那个小说的这个武侠小说发展史有一本书叫做施公案，你不能不提。 哎， 但是施公案那个其实写出来之后印成那文字就没人看，他写的很糟糕。但是说书艺人经过对施公案的改编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一个 赵壁， 嗯， 赵壁赵连成这么一个人物， 哎， 立刻就让整本书给火起来了， 哎，马上就不一样。 所以后来老艺人不是有一个叫破兽朝林破鸟朝凤， 嗯， 这么两大坨子的书， 嗯， 哎，就丰富了原来的这个施公案，有也有叫做五女七贞的，就把整个情节呀， 嗯， 他给集中了。 嗯，也就是说，原本这个小说呢不是很好看，不是很好读啊。但是经过评书艺人的加工之后，反而成为了一个经典的作品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吧。其实这个《施公案》《五女七贞》，很多先生们都说过啊。袁先生就以善说五女七贞而著名。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这是田连元先生几年前为电台录制的《施公案》，我们来听上一小段。 咱们这部长篇听书《施公案》，主人公就是施公。这施公啊，是人们对他的尊称，其实他的本名叫施世伦。这施世伦是康熙年间清朝里边的名将镇海侯施琅的二儿子，姓施名世伦，号叫文贤，御赐封号施不全。御赐封号就是皇上赏了他个名叫施不全。为什么叫施不全呢？过去有人说呀，说这施公啊，从头上到脚下有十样缺陷，所以叫施不全。什么缺陷呢？从头上说，脑袋上没头发，秃子，脸上大麻子，大小眼儿，有一个眼睛还有窝了花，这嘴呀，说话还吐吃，肩膀一高一低，还是拽胳膊，前鸡胸，后罗锅，走道还瘸。合着这施公就这模样。您说这施公在清朝做官，当过知府，做过顺天府尹，后来做到漕运使，能是这模样吗？啊！再者说了，就有缺陷，也不能把那么多缺陷都长到他一个人身上。其实呢，这是人们有点牵强附会。施公有没有毛病啊？有点毛病，摊着袋子有点颠脚，走起路来稍微有点瘸。这人呢，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你怎么看他，他也不像个官。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这是来自田连元先生演播的《施公案》。那么三侠五义五女七贞，这都跟数字有关。还有一部书《十二金钱镖》，是吧？这个也是。武侠小说跟评书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交集啊，我是不知道有这个小说的，但是我当时听这个《十二金钱镖》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跟一般评书不一样。最初它是武侠小说的这个底本啊，那这个作品您要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十二金钱镖》是白羽的代表作，白羽现在也公认是民国时期咱们旧派武侠北派武大家，专一以这种社会。人情的笔法创作的这个武侠小说，因为当时这个白羽这十二金镶镖当初连载之后是大获成功，因为他在天津连载的嘛，天津又是曲艺的重镇，很多人呢就是把这个小说拿过来，当时老艺人就拿过来把它给改编成评书，在这种茶馆里进行演出。刚才所说的三侠五义是其实是由评书变成书，而这个十二金钱镖呢是由书变成评书， 变成评书 比较奇特的现象，因为从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流传的过程来看，这个评书而文字化而书面化而成为武侠小说变成一个纸质读物，这个是 多的， 多比较多的， 对。 但是从纸质读物反过来变成了说话，变成了评书，这个非常少见。如果对于研究人来说，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一个话题。 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武侠小说与评书艺术的这个交集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特别大头特别重点的吧，就是影视作品。影视作品可能很多人接触武侠都是从影视作品开始的，即便是金庸先生封笔之作《鹿鼎记》，我们看到有好多版本了啊，周星驰的这个版本也是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反正我个人还是最喜欢他这个版本，因为我觉得是 可以说是两位大师的合作，虽然是有先有后啊，但是这只是我一个个人的喜好了。在这个众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我先来问问二位吧，你们觉得最经典的，或者你们个人最喜欢的啊，是哪一部呢？ 啊，如果说我个人啊，可能我喜欢的比较小众啊。 哦， 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就是20世纪70年代邵氏，楚原导演的那一版《白与老虎》，这个比较偏门啊。 那这是好，我们就想听点偏门的啊。那你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它？它好在哪儿呢？ 首先那会儿古龙的小说出来，大家都公认为啊，觉得很难拍，因为它这个古龙小说的意境很 对 对很大啊， 对对对， 很诗意化、散文化那种倾向是很重的。然后偏强的影视化其实是一种以叙事，镜头叙事啊、故事叙事要求比较紧凑呀、等等这些的标准。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当时香港的那个邵氏就购买了一些古龙小说的版权，当时出了一个导演叫楚原。楚原这个导演后来在80年代一些个港片作为客串，这老爷子还经常出现。一个胖胖的老头，在70年代他拍的这个古龙的小说，一系列呀、大概是10几20部吧，差不多都是很巧妙地捕捉到了古龙小说的这个意境。好，刚才我说的这个《白与老虎》就是其中之一，是由这个当时是狄龙主演的，光线呀、使用啊，尤其是古龙小说很长的，你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要把整个小说展现出来，其实很见功力的。 您要把我要说的话至少说了70%出去了 啊，那您在， 我也是很欣赏这个，就是说70年代初这个楚原拍的那个古龙的片子，这个现在还能有印象，这个白衣如雪，这个枫叶似火，那个场景非常的漂亮，而且关键是他对小说的表达是非常的到位。因为一般来说小说和电影电视其实不是一个相同的文化题材，你要说通过小说就能够小说写得好，那么它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就一定好，没有这个道理。而且甚至说有的是小说不精彩，但是电影电视影视作品反而是更精彩，这种情况太多了。因为它的关键是表现方式完全是不同的。但是楚原的古龙片确实是把两者结合的很到位。 哎，那么其实今天我们真的是不太好找了啊，这个楚原导演的他的这个作品。不过今天我们还是能够听上一小段。这是当年呢由楚原先生来导演古龙小说的原著，由狄龙主演的《天涯明月刀》啊，我们来听上一个小小的片段。 你们干什么？ 我们姑娘说今天晚上一定有贵客光临，所以特地准备了酒菜。公子，酒来了。 我刚想喝酒。毒酒死在外面，就是江湖上下毒世家唐门的败类唐响。除了下毒，他们怎么会到这儿来 呀？这位相公好厉害呀。燕公子，这位英雄到底是什么人呢？ 哦，他就是重九三经约我到凤凰集决斗的傅红雪。 哦，他不是要杀你的吗？ 不错，但是现在他刚相反，连毒酒在内他救了我3次，因为他的命是我的，所以谁也不能杀他。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小段，这是来自电影《天涯明月刀》的片段啊。不过刚才啊，这个顾老师的话没说完啊。林瑶在介绍这个他非常喜欢楚原导演的电影的时候，那么顾真先生说呢，林瑶说了70%的话啊，那还有30%指的是什么呀？ 那么如果说那剩的30%呢，那就说两句闲篇 啊。 也就是说呢，这个武侠小说跟影视的结合，其实呢，已经很早就发生了。这个最早林瑶书里写过琼浆不笑生的江湖奇侠传改编成火烧红莲寺，连拍18集。而且这个遭到了这个左翼这个文学家的严厉批判。这是一个例子。后来这个顾明道的荒江女侠也有电影。那么真正到了港台片的话呢， 现在知道的最早的是梁羽生的《龙虎斗精华》， 嗯， 1955年或者56年， 嗯， 泰国拍的。 哦， 他这个片子名字就叫做《龙虎斗精华》， 嗯， 但是故事呢是黑帮打擂台，但是跟那个小说没关系，但是这个借的是这 名 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这个发现的一个史料，而且是梁先生自己说的。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反而是梁羽生的电影。梁羽生的电影，一个是就是《云海 公 园》，这你肯定这个肯定你也很熟悉。这个当年小时候看电影，说这个哎呀，修罗阴煞功啊，俩手一握那杯子，夸倒出一杯开水，倒出一冰坨的，这简直就是佩服的不行。 嗯， 但是真正在武侠电影上，他的最大的贡献，是这个张鑫炎导演首创了空中飞剑、空中发剑这个镜头，然后之后就产生了。咱们现在流行的术语叫吊威亚， 对， 嗯， 这个是梁羽生的小说带来的，不是金庸的小说。 嗯，其实说到梁羽生先生，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啊，我其实还真没有读过他的武侠小说，但是我读了他，我觉得让我可以用叹为观止四个字来形容的一本书。为什么叫叹为观止呢？因为他就让我们观止了。他写的一本书叫《名联观止》，就是专写对联的啊。他解读这个对联的时候是那么的有层次啊，有这个很深的这个文化渊源，然后自己还注重去考证、去分析啊。所以我看完这个之后，我说我真的得好好读读他的作品。 其实我们今天来看的话，真正很多武侠名家本人， 嗯， 虽然说这个他是以武侠出名，但他本人的文化修养、文学造诣， 对，文学造诣相当， 实际上是相当可， 对对对， 可观的，可以说是， 对，嗯 啊，这个小说对他来说，其实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们写小说就是为造良谋，这个就是我一个职业， 嗯， 就说今天我们，你去做公务员，你去做什么一个小职，他就是个职业，我就是一个谋生的手段而已。 嗯， 我评价这个武侠小说作家，我曾经就形容，尤其是港台当年那一批成名的作家，我就八个字形容：利趋于前，名成于后。最初他们入这行，没拿他当京师大爷来做，就是因为当时混饭吃。 嗯，但是在不经意当中，其实是 成大名了， 一定是透露了他个人的修为啊，这个肯定是自然的啊。 是金子嘛，一定会发光，只不过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发光而已。 那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提金庸先生了。首先他的作品也非常多，而且从这个电视剧的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人能够比他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哈，就是金庸这个电视剧的作品啊， 152部， 嗯，现在是一个。 现在能够看得到 的，看到的， 152部就是金庸小说改编的，从改编也好，直接拍也好，我这是电影和电视剧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啊，这么大的一个数量哈。 对， 那么我就想说，比如说你说去年有一版这个《射雕英雄传》，对吧？这大家没什么动静啊，这个很多人就说你这今天再拍你怎么拍呀、啊？你拍得过，你都别说拍得过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看那版啊，就是 83版 那个啊，就别照着那拍了。虽然今天这就是这个看很多其他这个经典电视剧，包括《西游记》啊，我们这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是一样的。今天你看背景也很简陋，是吧？这个特技也很粗糙，但是那种味道哈、啊，今天你很难去还原。那么。如何说今天我们能够在影视作品上还能够拍出武侠小说的神韵？二位能不能给出你们的见解？ 我觉得呢，这就是刚才林瑶说到楚原的古龙电影时候说的，就是他对人物的把握，就是你对小说的精髓，对他的人物性格、故事，包括小说表达的东西，这个导演包括编剧，他有了一个深入的透彻的理解，然后才能化成自己东西。这样的作品的话呢，应该说是站得住的。至于说市场流行不流行，这个没办法。 当年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技术，我们这些展现不了。 嗯。 但是这人我们抓住了。那现在呢？我们钱有了。 嗯。 但是却把人给丢了。这个，你就等于把他的作品原有的内核， 嗯， 你给失去掉了。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让大家去。